想问一下，今年嘅冬天系咪唔会冻噶啦？其实点解到十一月过埋呢一个万圣节，然后都大家仲系着住短袖衫翻嚟做节目噶咧？ 系啊，我仲要系短裤啊！寻日啦， 我谂你四季都系短裤噶啦，你可唔可以？我未见过你着长裤咁滞。 系咩？ 唔系听讲话星期一咧会冻翻少少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睇下系咪又可以过一个冻啲嘅即系 week 咁样啦？ 但系寻日有30度喎，有啲地方。 今日都热，听闻。听闻咧，听日都会热热地嘅下昼嘅时候， 系啦。咁但系无论嘅四季系点都好啦，咁但系至少今年咧吓，即系今年啱搞完呢个拼多啦。咁我唯独是头一年嘅拼多咧，我哋完全唔需要理过天气嘅。 系啊，好凉快， 系咪好凉快？你第一年参加拼多啫， 系啊， 就唔使晒，你净唔使出汗， 嗯， 所以其实你系冇经历过真实嘅拼多。 都系嘅。咁不过咧，第一次嚟都觉得即系几好玩，同埋冇谂过真系逼爆全场啊！即係我嗰日嚟到呢，去到因為去到六樓嗰度呢，即係要排隊入去啦，其實都要排頗長嘅時間喎。 係啦，作為即係搞數之一啦，咁所以呢都要好多謝各位，因為今年即係頭一年呢，即係要由室外呢就轉戰去到呢個室內啦。 係。 咁由於即係場地所限啦，咁我都要解釋一下點解要從即係室外要轉戰去室內啦。我諗種種嘅原因我都唔需要即係好詳細解釋啦。咁所以喺今時今日嘅情況底下呢，客觀嘅環境底下呢，喺室外做一個咁大型超過萬人以上嘅一個即係大型嘅 festival 咧，其實要冒嘅風險咧，其實係相當之大嘅。咁所以咧，我哋轉戰室內咧，就係話只要我哋依足嗰個場館同埋租借嗰個場地咧，嗰個無論係社交距離啊、人數嘅限制嘅話咧，咁其實就應該咧可以順利完成，亦都證明到係真係可以順利完成到啦。咁所以咧，亦都要喺呢度咧，要向各位朋友致歉，因為場館嘅面積有限啦，亦都要尊重嗰個場館佢每個 area 嗰個人數啊。咁所以你見到好多義工咧，真係好認真咧，係拎住個坑就喺度計住咧，入幾多出幾多，放唔放人？咁所以亦都真係好多謝大家咁支持之餘咧，你見到啲長龍咧，大家毫無怨言咁喺度排隊嘅。咁其實我哋睇眼中係非常之感動。 嗯， 我諗大家一定係好耐好耐冇即係參與過即係 LGBT 嘅大型活動咯。所以咧，大家都好 唔係啊，唔係 LGBT 嘅大型活動啊，好耐冇參與過大型活動啊，其實。 但係咁係 LGBT 活動係更加 係啦。咁你見到好多即係熟悉嘅面孔啦，又可以著到即係嗰日有 Halloween 啦，大家又可以即係順理成章著到鬼五馬六咁樣嚟啦。 但係又唔係好多人啫喎，唔係好多人鬼五馬六 之外，我都覺得唔係喎。我覺得大家係太正常喎嗰日，你唔覺咩？ 係啊，我覺得咪平常咪大家都有著粉紅色衫嘅，咁但係就唔知點解，即係我 expect 啲人啊會有好多嘢睇啦，即係盛裝出現咁樣啦。係咪冇呼籲大家去？ 梗係有啦，同埋我哋係講到明話要 shocking pink。同埋加啲唔該 Halloween 嘅 flavor， 搞到我嗰日做司儀嘅時候咧，我少覺得自己 overdress 咗。咁但係我哋都盡量即係由室外搬到去室內啦，但都希望將即係室外嗰、那個即係全係嘉年華嗰個感覺咧，即係帶翻去室內久展嘅。咁所以我哋將以往喺室外無論係攤位啊、art and craft 啊、即係音樂會啊，由朝到晚啊，我哋都盡量希望可以喺唔同嘅場地啦，甚至我哋今次想善用久展，既然你有 cinema house 咁放电影啦，仲有免费电影可以重温翻两套，一套系啱啱20年嘅蓝雨啦，一套就系17年嘅蝴蝶啦，咁样都全部系免费嘅。 嗯，今年咧我就系同阿 Shelly 啊，即系之前有做自己人嗰位 Shelly 咧，一齐去拼多嘅。咁啊，据佢所讲啦，因为我就比较迟嚟啦，佢早嚟嘅时候咧，佢就有即系玩嗰啲即系赞助商嗰啲摊位嗰啲游戏啦。佢嘅评语咧就话啊，其实那个游戏咧来来去去都系抛下波仔啊。射呢射路啊咁樣啦，但係咧今年嗰啲紀念品都好正喎。係， 其實年年都咁正嘅。其實講真 係嘛，我就第一次見咯，就哇，原來即係都幾多嘢拎嘅喎。同埋咧，今年買嘅紀念品我係欣賞嘅，即係包括有阿小肥自己親自設計嘅 tote bag 啦。咁同埋咧，我都有幫襯咧，就係買咗即係口罩啦。即係冇諗過原來口罩咧，其實我見到嘅時候咧，個 design 咧已經覺得係好靚，即係灰色啦，跟住有一個就唔係話即係好大嘅，但係即係有一個小彩虹，我覺得好精緻啊！成件事最重要係乜嘢啊？嗰個口罩好舒服。 我係而家戴住做節目嘅，我係從 好貼身係嘛？ 好貼身啊，真 係。講句實話啦，其實我哋累積咗咁多年咧，就係我哋 merchandising 咧，我哋係好多年都係做得好差嘅。我哋集貨係集得好多，累積咗好多即係咁嘅錯誤嘅經驗之後咧， okay. 今年係有少少改進嘅。同埋咧，其實而家我哋賣得最好嘅 item 咧，就真係咧係口罩， 係、嗯、啊， 因為呢一個咧係 daily use， 同埋我哋聽咗咧，即係我哋嗰個贊助商啦，同我哋合作嘅單位話俾你知道咧，其實咧你啲顏色咧，因為我哋諗住拼多多要粉紅色噶啦，佢話太花巧嘅顏色咧，反而唔係咁好賣，同埋唔係咁耐用嘅， 係 即係反而係啲平實少少，即係 daily use 嘅咧，就大家都覺得反正我都要用噶啦，咁、不如買咗又有意義，又可以捐到錢，又可以幫助呢個 event， 咁何樂而不為咧？咁樣、 因為我本來諗住咧睇完演唱會之後，因為我睇演唱會之前買咗啦，跟住就拆台睇啊，好靚喎，就諗住再買啦。睇完演唱會咧，已經賣曬啦。已經係想買多一盒都唔得啦， 係啦，同埋大家原來聽我哋呼籲嘅，咁因為喺夜晚嗰個黃昏嘅音樂會啦，我哋呼籲大家啦，因為今次阿小肥好好啦，咁亦都係因為佢公司嘅即係週年啦，於是乎咧就捐咗即係一部分，咁啊直情係唔收 production 錢啊，就係佢嗰個自己設計嘅 tote bag 啦，我叫大家唔該掃曬佢，因為個 profit margin 咧係 100% 嘅， 係 佢哋分毫嘅係不收嘅、結果係真係掃曬啊， 係啊， 咁我就。我就即係錯過曬呢啲啦，因為我嚟到已經嗱嗱臨想去，即係要表演， 因為你係 artist 嚟噶嘛， 所以你哋見到嘅嘢咧，我得個望字嘅啫，之後走啦，唔好行啦，上去啦咁啊。咁其實我今年咧真係好開心，因為好耐冇上過舞台啦。咁仲要今年個舞台咧， 係咩？你真係好耐冇上過舞台咩？ 冇啊，成年啦。 對上一次真係叫做喺舞台上面演出嚟，唔係喺吧啦。 喂，真係唔記得啦！ 咁大型嘅舞台， 哇，係真係咁耐㗎 啦，係啊，好耐啦，即係都有一年，超過一年嘅時間啦。巴嗰啲其實我已經成年冇表演過啦，即係其餘有啲可能係好比較細小嘅 private party 啦。今次見到個舞台咧，哇！我即係 rehearsal， 即係之前嗰日咧已經好興奮啦，已經嗰啲哇咁大個台死啦，冇死啦！我一你要我要由左去到右咁樣，即係跟住咧， 同埋唔甩得嘅，我哋有個好靚嘅 video wall 嘅，纖毫不現啊！毛孔都睇到㗎。 同埋我講個我嘅感覺俾你聽，因為每次咧，我哋之前係聽 dot 表演咧，其實個台咧都會有好多嘢㗎，即係好多有鼓啊，有吉他啊，又突然間有舊嘢喺度啦。但係今次咧個台係完全冇嘢㗎，咁住咧我哋就好開心， 同埋入嚟冇，同埋 Tina 又復出啦，你好姊妹啦，Tina 就即係喺林美邦嘅最新嘅 video《生》裏面咧、就揾咗一個豬籠，哦，唔係嗰個係九龍，九龍裏面。唔係香港九龍嗰個九龍啊，係一隻狗嘅龍啊 ，OK， 咁都復出演出啦，哇！佢個一字馬真係冇得頂 啊！佢梗係啦，佢都搏老命啦。我話而家個台交俾你嘅啦，你真係唔好即係整啲勁嘢我，咁啊一出嚟已經係一字馬啦，跟住再側手翻啦，跟住再唔知 翹只，仲有側手翻，我睇翻 video 先見到，哇！側手翻， 翹只腳上去個即係個頭嗰度咁樣啦。 我真係覺得好 amazing 嘅，著住咁即係咁多 costume， 佢仲要係著住六寸高踭。 系 嘅一字馬， 好厲害啊！佢嗰對鞋係有 platform 噶，同埋佢仲要即係發水就啦。因為我都同佢解釋過，我話今次我哋嘅歌曲咧，全部都係即係廣東話嘅歌曲嚟嘅。 係啊，我就係想話 八十至到最新依一。 好感動啊 ！Serenity 嘅歌都有啦，咁我就我交俾你啦，我要你做即係趙學而嘅歌啦，咁樣。 係啊，我就是、因為我好中意趙學而，我聽到摘仙記，我真係尖叫、啊。 咁你就 miss 咗有一年，我哋户外喺西九嘅拼多係有趙學而。 係、哎、啊，可以再叫佢嚟啊！ 咁我哋都即係好開心啦，做到呢一個表演啦，咁佢自己都好開心啦，咁亦都好多謝即係拼多啦。咁大家其實嗰日咧嘅表演啊或者安排咧，其實都即係台前幕後都係好。齊心去做呢件事， 係啦， 好開心。 咁首先即係要代表拼多啦，即係要多謝大家嘅信任啦。咁即係雖然轉咗形式啦，但係都信任而願意嚟啦。咁當然嗰人數一定係同以往喺西九個户外咧比係會爭咗啲，但我哋細估唔到全日嘅人次咧係超過7000人。 哇！ 咁、我哋真係好開心嘅。咁當然即係可以成全，即係今次喺呢一個眾多困難底下啦，轉移身來嘅拼多多 Hong Kong 咧，真係要多謝好多嘅義工啦，參與嘅 artist 啦。咁而今次咧，令我哋好意外嘅一樣嘢咧，以往都有唔同類型嘅人嚟拼多多嘅，攣籍啊，咩年齡層，但我 零零，我哋真係成個籌委零零舍舍覺得咧，就今年入場嘅人咧係後生咗好多噶， 係咪啊？因為咧， 因為個 casting 啊， 嗯， 我覺得係有影響，好大影響。 係啦，演唱會咧又有 Tyson Yoshi 啦，雖然咧我就等咗成晚咧，睇下佢幾時會除衫 show 下肌肉啦，就等唔到嘅。 係啦 ，Anson Bean 又唔老一點啦，呢個係阿奄奄嘅要求嚟㗎嚇，唔係我嘅要求啊，我都係複述佢嘅要求咋。 唔係係咪多咗好多即係年青嘅 KOL 咧？所以就多咗好多年青嘅人。參與， 我就想話我好欣賞呢一樣嘢，即係呢一個係即係 concert 之前就有一個叫粉紅舞台嘅環節啊嘛，咁就今年請咗好多 KOL 啦，包括上過嚟我哋節目有好多嘅人啦，包括Ivan 啦，同 田中小新啦， 田中小新啦， 前個禮拜 係啦，網劇嗰位Bowie 啦，即係那個傻的一直傻下去嗰位啦， 有 Bobby Twins 啦，好多啦，咁其實其實我嘅 idea 嚟嘅，因為過往嗰大概年齡時間咧。我哋自己人其實係訪問咗好多，真係出咗櫃嘅 KOL， KOL 咧，我哋稱之為 KOL 啦。今次我哋索性稱之為 Pink OL， 因為裡面都有少部分直人嘅，咁所以但係佢哋係好 gay friendly 嘅。咁我就覺得，咦，我哋個世界真係唔同咗。今時今日，以往我譬如話即係係傳統嘅媒體出身啦，係咪先？我哋依賴傳播媒介、主流媒體，希望可以讓到 LGBT 議題可以曝光啦。但係今日唔同、哦，我哋真係可以透過自己嘅媒體去發聲、哦。咁、我突然間諗下，咦？平時晏晝我哋可能會有啲 busker 演出，咁點解今次唔索性直接改咗名字就叫 We Are Pink OLs， 就讓佢哋喺舞台上面去表演啊，同埋發聲啦、啊，同埋我逼佢哋歌嗱一分鐘，用我哋咁靚嘅 video， 唔該介紹自己。哇，個有心機度啊！ 係啊， 好有心機啊，好有橋添啊！我真係覺得， 我覺得啊，知性青年咧嗰條片好好笑咯。 其實好多條都好好笑啊，其實 Ivan 都好笑噶，其實 係啊係啊，好有心機啊， 係啊，好有創意啊。咁我覺得即係世代係要慢慢轉移嘅，即係其實我哋要將平權嗰個棒咧，要交俾後生嗰啲，用佢哋嘅新嘅 language、新嘅方式、新嘅形式去表達啊。咁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有少係嗱夜晚。就是一啲 main cast 啦，咁但係日頭嘅時候咧，就有啲新力軍咧，我覺得樣都有啲，咁而令到其實佢哋本身亦都有一啲年青嘅班底，同埋即係年青嘅 fans 噶嘛，佢哋晏晝真係已經嚟捧場。 因為成日話平權平權，即係我哋係叫做係喺一個比較弱勢嘅社群裏面啦，咁但係其實 within 我哋呢個咁弱勢嘅社群，其實當中都有好多唔同嘅光譜，唔同年紀嘅，即係譬如晚同軒咁樣呢一樣嘢，即係其實喺個 concert 裏面其實都有即係講到出嚟啦。咁其實大家都要注意翻，即係其實除咗我哋呢一輩啦，後生仔嘅權益之外啦，其實老一輩嘅同志咧，其實都要受到關注嘅。咁我就好開心見到，即係成個活動咧，就係唔同光譜嘅人啊，唔同年齡嘅人咧，都有參與，都一齊去發聲咯。 係啦，咁係啊，時勢係好壞嘅。咁同埋即係其實有好多恐懼啦，亦都有好多即係禁制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其實喺呢啲咁嘅日子裏面咧，我哋要諗下即係點樣搞拼多又好啦，又或者係搞關於平權嘅活動咧，其實都要費實思量嘅。即係可能以往嗰種嘅模式同埋以往嗰個做法咧，我哋覺得 taken for granted 咧，其實我哋真係要變。咁但係我覺得香港人好醒目嘅。好機靈嘅一種 species 嚟嘅，即係呢度唔得啊，咁就諗另一個方法咯，係好機靈嘅，係咪先？咁然後就即係窮則變，變則通咯。咁嚟緊即係下個禮拜，其實香港同志遊行啦，大家都知道喺可見嘅時間，唔知要幾耐啦，希望係短啲啦。都未必能夠可以同志，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弱勢社群咧，可以站到街頭去宣示自己嘅一啲訴求噶啦。咁佢哋咪又轉下個形式咯？ 係啊，咁下個禮拜六咧，其實就係11月13日。好啦，就香港同志游行嘅日子嚟嘅，咁当然啦，佢哋就冇得游行啦，亦都冇得即系户外即系集会咁样啦，咁所以就转咗个地方咧，就喺一个观塘啦，一个共享空间嗰度咧，就会搞一个叫彩虹市集。嘅方式， 都係 indoor 嘅， 係啦，即係 indoor 嘅，喺一個大廈叫做 The Wave 啦，咁喺八樓嗰度搞呢個活動嘅，咁到時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攤位啦，咁其實包括咗有即係 market zone 啊，咁例接近有40个即係支持即係性小眾嘅大小商户咧，就會即係有啲攤位啦，另外亦都有大會嘅 stay in love 攤位啦，同埋一個 price zone 咧就有啲彩虹可以俾大家即係影相留念嘅，不過咧表演方面咧就比較。可能是少啲啦，就会即系都系见到我嘅啫。 哦、oh, ，OK， 够啦， 因为你 superstar 啦嘛， 同埋我啲女 隊咁樣咯。 OK， 係啦，因為始終場地就冇咁大地方可以做到表演啦。咁我哋就比較即係 flexible 一啲，咁可以即係遊走於即係啲窄路啊或者空間嗰度咧。都係預賓一下啦，因為做咗咁多年咧，我哋都希望繼續支持即係香港同志遊行咧，繼續可以有得搞落去，同埋同佢哋一齊 share 即係多啲興奮咯。因為其實真係好少有活動可以搞而家，所以有得去咧，我都即係去支持一下佢哋啦。 正面啲諗咧，都係一種遊行嚟嘅。你都係喺嗰個即係嗰個框嗰度行嚟行去。咁不過今年嘅形式就係一路行一路 shopping 咯。 我諗住喺觀塘地鐵站行過去咯。 嗯， 係你唔好搭 lift 咯，行樓梯都係一種行嚟嘅，係咪？ 冇觀眾喎， 做運動添。 咁正如我先前講過咧，今時今日即係我哋要搞平權嘅話咧，我一定要變陣啦，用一隻真係好機靈、好靈巧像蛇嘅方法，希望用另外一種形式。正如我即係其實嗰一晚喺 Finale Concert 咧，我喺台上面都講過啦，即係其實今次我哋要轉戰室內，要搞一個 physical event 咧，其實對於我哋籌委嚟講咧，其實是一個好艱難嘅決定嚟嘅，因為當中有太多變數啊。咁但係我哋都決定咁樣做咧，個原因就係、是我哋真係覺得喺越艱難嘅時勢裏面咧，我哋更加要凝聚我哋嘅力量，大家要看得見大家嚇。咁、然後先覺得，原來我哋個公民社會未真係散曬嘅。OK， 喺呢啲日子，我哋更加要照應，我哋更加要互相見到，我哋要更加提醒大家喺最艱難嘅日子，我哋仍然有彼此。 冇錯。 咁所以下個禮拜嘅同志遊行，就算係轉咗一個形式，轉咗一個地點，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係，我哋去買嘢啦，去見下 Coco 啦， 係啦，為咗買嘢啫啦。係啦，買嘢其實係最吸引 gay man 嘅， 係 咪？ 係啊，係㗎， 根本就係啦， 都有好多新嘢㗎嘛。我聽過個陣容，不過我。留翻到時大家去睇下啦。 OK， 好啦，咁另外咧，即係講完呢個拼多啦，同埋同大家即係宣傳過下個禮拜變成呢一個市集嘅即係Hong Kong Gay Pride 啦。今個禮拜咧喺國際間咧都有個喜訊嘅，咁就係即將咧就係會扮演呢一個已故我哋非常之懷念嘅戴妃，咁就係一套自傳式嘅電影，就叫 Spencer。女主角就係我哋熟悉已經出咗櫃嘅 Kristen Stewart， 永遠都好有型啦。以前初出道嘅時候覺得佢好黑面啦，好容易就係黑面啦。 唔係因為啲 蒼白得嚟，又見到佢黑面嘅喎，其實又嗰度先至吊鬼喎，你明唔明啊？ 同埋係好耐都唔笑，好耐冇見過佢笑嘅，所有做嘅戲都係。 但係佢出咗櫃之後就唔同啦，你淨覺得哇，佢淨有做光彩 春風啦， 係啦，咁所以咧就係Kristen Stewart 啦，咁就係佢啱啱喺今個禮拜宣布話咧，就係同佢嘅女朋友咧就係 Dylan 啦，哇 ，Dylan 好型嘅都係。真係竹門對竹門啊 ！OK， 咁就係正式宣布話咧，佢哋會 engage 啦。咁啊，唔知幾時會擺酒啦。咁但係咧，要預告一下，我都幾恨睇咧，即係呢套 Spencer 嘅。咁點解叫 Spencer 咧？因為其實原來成套戲咧，我睇咗個故事嘅大綱咧，就係、話原來即係發生唔知係好似兩日，佢喺即係戴安娜處妃啦，喺宮中嘅生活嘅啫，係兩日裡面發生嘅故事嚟嘅啫，原來。 OK， 咁但係點解要講 sponsor 呢 ？Spencer， 因為 Spencer 其實即係當戴妃佢即係入主呢一個白宮，即係呢一個 嫁入 去呢個紅門啦，白金漢宮嘅時候咧，之前其實佢係姓 Spencer 噶嘛， 係 嚇，雖然都係來自名門望族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強調點解叫 Spencer 咧，就係話喺佢戴妃之前，佢真正佢一個點樣嘅年青嘅女子咧咁樣，講翻少少嗰個面貌嘅。咁、但係我聽講話咧 ，Kristen Stewart 咧今次喺扮演嘅時候咧，有啲scene咧好勁嘅，係就係講阿戴妃會有自作嘅場面啦， 咁大尺度， 同埋會講粗口啦。呢個係我哋從來都好少見到。喺公眾形象方面咧，係永遠都唔會 imagine 到呢一個模樣、呢一個嘅面貌嘅戴安娜處妃嘅嚇。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喺呢度亦都恭祝佢，希望盡快大婚啦。OK， 正式開始呢一個星期嘅自己人。過咗呢個拼多 Hong Kong 係去到禮拜尾我先至回魂啦嚇。咁而黃昏嘅 Halloween 音樂會就係由佢揭開序幕，佢係 Hyson Yoshi。 Yeah。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如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 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下着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 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如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t to be。 Tyson Yoshi 有呢一首作品叫 Better， 咁如果大家有留意今年嘅 Pink Dot Hong Kong 嘅话咧，其实咧我哋系喺晏昼嘅时候咧系有讲座嘅噃，其中有一个讲座系讲新心灵，转头我哋会请喺呢个讲座嘅嘉宾同我哋倾下偈。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话：香港长远要走出疫情，有几件事要做。首先要加强疫苗接种。陈志思出席一个公开活动后表示，虽然香港现时已经冇本地病例，原因是有14日同21日的入境隔离检疫政策，但如果他日要放松这些措施，风险就会提高。他说如果有多些人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以及有信心这一种方式能够尽快堵截病毒，才可以令整个社会快些走出疫情。陈志思又说自己早前注射两剂国药疫苗，之后如果要打第三针，究竟打科兴抑或伏必泰，暂时未决定，仍然在聆听和考虑不同的信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出年同后年将会有大约14000个过渡房屋落成，因此政府早前承诺短期内提供15000个过渡房屋的目标，落成是指日可待。他又说相信过渡房屋最少要营运7至8年，甚至可能要10年或更长时间，等公营房屋供应足够之后，劏房和过渡房屋才会减少，但就强调不希望永远设立过渡房屋。对于陈凡表示过渡房屋可能要10年或更长时间才会减少，有关注劏房居民的团体感到失望。至于有发展商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利用绿化地或可以考虑利用部分绿化地或湿地缓冲区土地兴建过渡房屋以增加供应。公屋联会认为，如果选址出现争议，对营运的非政府机构可能带来不便。非洲国家塞拉里昂首都弗里敦的运油车爆炸事故增至最少99人死亡，过百人受伤，被送往当地多间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当地传媒播出的片段显示，运油车周围布满严重烧伤、倒卧路面的人，生死未卜。社交媒体有照片就显示，现场一带的 商店和房屋陷入火海，有遗体留在被烧毁的汽车上。有目击者说，运油车和一架货车相撞后流出燃油，吸引包括出租电单车司机在内的大批民众争相收集。 引致塞车突然发生爆炸，多人伤亡。报道话，去到清晨时分，受损的运油车似乎仍然有燃油流出，在场的警员和军人尝试驱赶围观的人。总统马达比奥形容事件是悲剧，造成可怕的人命损失，对此深感不安，承诺政府会做一切事情协助受影响家庭。德国东南部巴伐利亚州一列高速火车发生持刀袭击案，当地红十字会表示三人重伤，一名男子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早上，一名男子在一列来往雷根斯堡和纽伦堡的火车上挥刀袭击他人，多人被刺伤。列车其后在纽伦堡东南面一个市镇的车站停低，车站被关闭，警方到场拘捕那名涉案男子。当局表示，这种可怕袭击的背景仍然未明，正在调查疑犯的动机，又指没有证据显示还有其他施袭者在逃。当地传媒报道，疑犯27岁，有阿拉伯血统，怀疑有精神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9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3度，有几阵雨。展望星期一显著转凉，风势颇大，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还有制作资助。 第37、38季接受申请， 截止日期10月2日下午5:30。详情请浏览 cibs.rthk.hk。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美国新任助理卫生部长宣誓上任，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任职四星官员的跨性别人士。63岁的医学博士 Rachel Levine 莱文现在是美国公共及卫生服务部军官团的上将。莱文由美国总统拜登任命，并且已经是美国公开跨性别身份的最高级别官员。莱文是哈佛学院和杜兰大学医学院毕业生，过去曾经担任儿科医生。美国公共及卫生服务部军官团有约6000名着制服的军官，任务是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及自然灾害等卫生危机作出反应。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贝塞拉形容莱文的上任是这个国家迈向平等的重大一步。莱文仲曾经担任宾夕凡尼亚州的内科医生和该州的卫生厅长，应对鸦片类药物广泛成瘾的问题。莱文在3月在参议院以52票赞成、48票反对，被确定任命为美国助理卫生厅长。 美国漫画公司 DC Comics 早前宣布，新一代超人 Jonathan Kent 是双性恋者，引来美国社会不少争议。美国维珍尼亚州一间大学学者因为批评 DC 漫画公司不应该在书内向儿童介绍双性恋，惹来大量抨击，并且要求大学将他开除。位于维珍尼亚州纽波特纳斯的里克斯多夫新港大学一名住校学者 Sophia Nelson 今个月在 Twitter 转发相关消息的时候，说自己不理解将超人角色定义为双性恋的必要。他认为若果基督徒父母的子女在漫画接触到双性恋角色，父母需要对子女作出解释，对父母和儿童来讲会造成压力。Sophia Nelson 其后回应批评的时候，亦都指漫画不应该涉及基督教和双性恋等的议题。但是 Sophia Nelson 的贴文引起重大回响，当他得悉有人被他的言论冒犯之后，两次在 Twitter 道歉并且删除推文。但是风波持续发酵，有学生对 Sophia Nelson 过往的言论起底，发现他曾经发文反对同性婚姻。学生在校园发起示威，不满Sophia Nelson 的网上言论，部分甚至要求大学将他开除，亦都有人在网上发起请愿，要求大学取消他作为常驻学者的身份。大学校长月中已经向全校传达信息，形容 Sophia Nelson 的言论造成沉重痛苦，校方将会同他同埋学生公开对话。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先前同大家回顾过咧，就是、上个星期日咧喺正呢一个万圣节咧，就系首年咧就转移去到室内举行嘅，即系 Pink Dot Hong Kong 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到啦？咁其实咧，我哋尽量系将室外嗰个 Carnival 嘅感觉咧，就带去室内嘅九展嘅。咁所以你见到咧，除咗系音乐会之外咧，仲有啲咩话？有摊位啦，有 Art and Craft 啦，有免费嘅电影播放啦，仲有咩？ 仲有表演啦，就唱歌啦。 咪講咗咯，音樂會唔係表演唱歌係乜嘢啊？唔該你， 因為下面都有㗎，下邊 嗰個咪音樂會咯。 係，仲有啲攤位遊戲，同埋仲有 forum。 我想你聽就係話，今晚我哋嘉賓，因為我哋有講座啊，阿姐，即係俾佢吹漲。 諗住你會講啊嘛。 哎呀， 係啦，有講座嘅。 係，咁其實我哋真係 book 咗個房啦。咁其實咧就係喺呢個 Metroplex 里面咧系有啲 VIP 房嘅，咁其实晏昼嘅时候咧，我哋有几场嘅讲座嘅，咁唔知大家有冇参与到啦？因为始终个场地比较细嘅，咁所以就算内容好丰富咧，咁所以我哋真系可以entertain 到嘅朋友咧，就其实真系唔多。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捉住咧其中一个 forum 嘅 topic， 因为几好，我觉得就系讲述有关身心灵嘅。咁而其中一位咧就熟口熟面嘅，都上过嚟我哋自己人噶啦。咁同埋讲到拼多咧，就其实佢都系我哋拼多筹委其中嘅一份子，仲要系老臣子。你 系 咪第一届嘅拼多已经参与噶？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发灰都认得佢。咁就系 Anna， OK。咁 Anna 其实今次我哋设想呢个讲座咧，我哋有几个 topic 嘅，一个就系讲下近年间喺香港好流行嘅boys love 啦 ，OK 系咪？咁就由呢个大叔的爱开始啦。咁而另外一个 topic 咧，我都觉得作为 LGBT 社群也好啦，甚至系作为香港人咧，其实呢个 topic 咧系越嚟越多人关心咗，就系关于身心灵嘅。阿 Anna 可唔可以讲下我哋喺筹委里面咧，即系喺度倾即系咩 topic 嘅时候，点解会谂到呢个 topic 咧？ 系啦，咁点解我哋今次第一次做呢一个 topic， 系因为我哋都系观察到其实身边好多朋友啦，尤其是过往两年啦，咁首先由2019年好多社会嘅变动啦，咁大家每日睇住好多唔开心嘅新闻，其实情绪都好受影响啦，咁同埋尤其是咁之后陆续嚟就系因为 COVID 啦，咁其实就身边好多朋友，咁包括我自己咧，都出现咗好多情绪嘅问题。系啦，咁而嗰啲情緒問題其實唔知係心靈影響，後屘發覺係原來身體都會健康都會出現問題嘅。咁我自己都出現咗身體上比較嚴重嘅病患，就係我最差嘅時期咧，就係我左眼開始睇唔到嘢。 嗯， 係啦，咁我就最差嘅情況咧，係疑似中風咁樣急症入醫院咧。咁臨尾嗰個醫生係話判斷我係視神經脊椎炎。咁其實最壞嘅情況咧，就係可能會隨時四肢失雙目失明啦，同埋四肢瘫痪嘅。咁成件事就危險嘅係，因為又唔似好似 cancer 有好多數據或者醫 學證明，我預判你幾時會復發。咁其實個醫生直情就係話係一個唔定時嘅炸彈。咁當我去到最差呢個情況咧，就發覺咁我亦都唔想我下半身就係成日打類固醇啦，去搞壞自己身體啦。咁我就開始又接觸，就試下唔同方法，咁就係接觸到身心靈嘅嘢啦。咁而身心靈其中一個範疇咧，就最影響、最改變到我個精神面貌、健康狀況咧，就係冥想。咁所以我就開始咗今日呢個 topic。 因為我認識 Anne 因為佢做我哋義工啦，其實早喺你諗下，即係拼多我哋其實舉行咗搞咗八年啊。咁實際今年係第七屆，因為有一年其實2019年咧，我哋 cancel 咗嘅。咁所以即係話咧，我大大話話識咗 Anne 咧，係真係有八年噶啦。咁但係過咗兩年咧，我見到 Anne 咧，其實有咗好明顯咧，佢 life path 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因為就係大概兩年前度啦，佢都話俾我哋知道，就突然間患上咗好似係同 nervous system 有關嘅一個疾病啦，一個好 rare 嘅疾病。即係甚至我諗喺科學文獻啊、醫學文獻裏面咧，其實唔係咁多嘅記錄嘅。而聽講話喺一個人口裏面咧，其實係佔好少 percent 係會患到呢一個病，亦都冇一啲好根治嘅方法，即係現時嘅醫學嘅standard 咁樣啦。咁所以我見著 Anne 就開始咧係行咗另外一條路啊。OK， 咁希望係透過一啲身心靈啦、其他嘅渠道啦，希望去搞翻好自己。咁所以嗰兩年其實你係咪即係敲過好多門咧？其實？ 是的，即是不同學派啊，即無論中式西式啊，或者一些傳統的方法啊，咁後來真係即發覺 New Age 的東西是或者我哋叫身心靈啦，咁就是最改變到我整個狀況。咁尤其是我開始培養每晚都臨瞓前都有20至30分鐘的打坐，係即係長年冇停過嘅，係好神奇地係即慢慢即無論整個健康平衡咗好多啦。咁同埋真係而家諗翻好神奇，係我就咁少少嘅傷風感冒咧，嗰一年係冇發生過嘅。咁我係好慶幸我有呢一個轉變咯。係 啦，咁亦都係 based on Anne 經驗啦。咁我哋覺得即係亦都頭先你提過啦，即係就算唔係話患上一啲咁樣嘅好奇怪嘅疾病也好啦。其實我諗過嗰兩年香港人啦，尤其是我諗同志社群啦，長久以嚟我諗面對嘅歧視啊，同埋壓力啊，咁其實係引嚟好多啲情緒上面嘅起伏也好啦，甚至有好多係引嚟真係所謂 depression。情緒病，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喺拼多即係除咗希望喺一個嘉年華會之外咧，我亦都希望可以將一啲大家需要同埋一啲適時 timely 嘅信息咧，希望可以帶到俾大家。咁 that's why 就做咗個咁嘅身心靈嘅講座。咁所以今日我哋請到一位嘉賓上嚟啦。咁不如 Anne 同我哋介紹下，因為其實呢位嘉賓原來都係你嘅同學嚟嘅噃， 係我哋一齊學習靈性一啲修行嘅一個同學。咁佢而家就係一個專業嘅靈性導師嚟嘅。系啦，佢幫助到好多人，係因為佢而改變到自己個生命嘅。 係啦，佢就係 Yan， 歡迎阿 Yan。 係大家好，你好。 歡迎嚟到自己人啊！咁所以咧，其實喺星期二日咧，即係拼多嗰個講座身心靈呢個講座裡面咧，其實你都有份係做主講啦咁樣。咁所以今日正祝你上嚟啦，咁啊即係同我哋講下，尤其是我諗針對即係同志社群啦。喺你以往接觸之中啦，即係向你求助也好啦，拜師學藝也好啦，又或者你真係接觸過 client。之中，多唔多即系自己人社群 咧？其實大部分嘅 client 咧，我都係有一半咧都係lesbian 嚟嘅，咁有啲都係 straight 嘅。咁好多原因都係因為佢哋未能夠去表達到佢哋自己嘅性別啦。同屋企人啦，有好多唔同嘅 conflict。咁所以對於佢哋嘅嚟講咧，心靈上好似有一股壓抑咁樣，未能夠表達。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咧，佢會覺得生命好似冇咩價值啦，做唔到自己想做嘅嘢，甚至覺得冇能力去表達到 who am I。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咧，我嘅角色就係陪住佢哋去行，甚至當佢哋唔開心嘅時候咧，會嚟到我嗰度。咁我哋好多時都會帶領一啲嘅 meditation 啦。等佢哋面對翻自己。如果呢一刻佢未能夠表達到自己，係唔緊要嘅。其实好多时最紧要系接受自己，无论自己系边个，其实我哋系最紧要嘅。希望带到呢个信息俾佢哋嘅。 O、okay. K， 会唔会 Yan 其实即系你对于同志社群咧，即系喺呢个身心灵上面嗰个需要咧，又或者佢哋面对嘅困境咧，系咁有共鸣？因为本身你都系过来人咧。 系， 其实咁之前我系中意男仔嘅，咁而家都有一个好稳定嘅伴侣，我哋都九年嘅，咁所以对于佢哋嘅 case 嚟讲咧，其实我会好明白嘅。咁因为之前我嘅状况系都会就嚟结婚噶啦。 哦 ，OK， 谈婚论嫁添啊， 谈婚论嫁噶啦。咁之后都 大哥转折点系点咧？问一下你私人嘢先。 个转折点系啊，咁我好相信，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系中意女仔嘅，咁但系都会好明白屋企人啦，屋企人嘅主力都希望我哋系结婚生仔，有一个稳定嘅家，咁我都会俾自己一个尝试嘅，咁但系发觉原来同男仔嘅相处好似相处唔到啊，好多时都冇同男仔冇一个共鸣，咁之后都系选择翻同翻女仔嘅， 系咁，但系去到谈婚论嫁，去到嗰位系乜嘢令到你？臨崖勒馬呢因為出現了現在這個女朋友還是 沒有啊，沒有 突然間一念之間就覺得我、哦、真的不可以走這條路 是啊，我對於愛情觀來說呢，我是會比較決絕一點，我就是那些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不喜歡，所以到我有一刻會覺得這條路不應該這樣走，那我就會很決絕地不要一起了，就是這樣。 okay, okay. 那你覺得即以往的日子裡面向你求助的一些，譬如最主要我們講回 lesbian 的一些 client 也好、朋友也好，你覺得他們普遍向你求助，他們面對最大的 struggle 是什麼呢？ 情绪问题同埋身体出现问题，好多时咧，有时佢哋会嚟揾我咧，都会觉得我近排个腹啦，甚至可能个盆骨嗰啲位好痛。其实佢哋形容个盆骨咧，即系子宫嗰啲位嘅。 OK， 咁好多时佢哋出完之后咧，都会睇到子宫可能有 cancer 或者真系会有好多唔同嘅毛病。咁其实子宫出现问题嘅原因系因为佢哋未能够去 aware 到佢哋自己系属于乜嘢性别啊。佢哋覺得佢哋其實應該係一個女仔嚟嘅，咁但係其實究竟佢哋係男係女，佢自己都未搞得清楚。可能 as 一個 TV 又好，佢會覺得因為迎合屋企人嘅要求，我會變翻一個女仔。去到呢一個位咧，佢哋就會好多時就會出現咁嘅病徵嘅。咁第二就係、情緒問題啦，好多時佢哋都會有抑鬱同抑壓嘅，淨係成日都會講嘅就係、是、我就係成日都覺得好唔開心，冇人明白我，甚至覺得。究竟我应唔应该要继续咁样去行呢条路，咁好多时我哋都会俾返鼓励佢嘅。最至紧要你喜欢唔好伤害到人嘅你就去行啦。 OK。咁所以即係according to, 譬如话你嘅嗰派学术也好啦，你嘅经验也好呢、就係话其实一个人呢，就算佢心灵上面呢遇到啲咩问题，又即係压抑咗啲咩情绪都好啦，其实係好容易喺自己身体嘅一啲毛病上面係显现到出嚟嘅。 会呀、好多时譬如情绪病嘅人呢，佢嘅心会翳嘅。好多时佢哋都会觉得唞唔到气啦。或者个胃痛啦，成日长期都系来自于都系呢几个部位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痛症嘅。 嗱，以前咧我后生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啲成日啲人成日讲心痛咧，我成日都觉得啊，嗰、那个好似好点讲啊？嗰、那个系吓点解会讲心痛嘅咧？系咪个痛好 conceptual 啦？系咪真系有心痛嘅一件事咧？但系到我真系年纪大咗咧，同埋可能经历多咗。真係見證到自己親身經歷到一啲真係生命裡面嘅創痛嘅時候咧，我發覺原來心痛係真嘅，嗰樣嘢係 literal， 你真係 feel 到個心痛嘅。你遇到一啲即係悲劇也好啊，又即係親人離世咧，你係真係會痛嘅。原來嗰樣嘢係真係會發喺身體出，係會話俾你知，我真係頂唔順啊咁樣。 其实是，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大家不妨可以有时间用单手或者双手按住自己的心，其实心是让我们感受自己当下的感受的一个部位来的。所以为什么你刚才说心痛的原因是，其实个心已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一路以来是有感受告诉我们，是我们察觉不到它。 咁 同埋心有，如果我哋用翻我哋个脉轮个学说咧，即系而家好多 yoga 都会提嘅咧，就系心轮个位嘛。咁其实本身心轮咧系代表爱。咁 心轮喺边个位啊？喺心脏嘅边个位啊？ 心口呢个位。 系啦系啦， 就系心口呢个位。 同埋如果用颜色代表咧，系粉红色嘅，即系好似、即系点解拼多系拼？我有上次咁样同人讲嘅。咁同埋就系你当一个对一个人心动，咁其实就系出于呢个心。 又系同一个位啊！心痛嘅一个位， 心痛心痛 有毛病，同埋好倾慕你又系嗰个位啊！ 所以我哋华人咧，成日用好多心即系用嚟形容我哋嘅感受咧，其实都真系有佢嘅根据嘅。 系，同埋森林咧，其实都另外有个颜色都系绿色嘅，绿色系代表疗愈嘅，咁即系话其实爱、希望同埋疗愈咧，都系喺个心嗰个位置嘅。 O K， 系咪即系其实你作为呢个灵性导师啦，因为我以前都睇过一啲咧好 New Age 嘅一啲朋友啦、嗯，有人有朋友介绍咁样啦，咁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同即系中式嗰只咧，睇你出生年月日啊、三世书啊、前世今生咧就唔系好同嘅，佢系咩都唔需要知道你嘅背景嘅。连你嘅年龄啊、出生日子亦都唔需要你啦。咁啊坐喺度嘅时候咧，佢就即系望住我，佢唔系望住我，佢系望住我侧边啊嘅嘢，包围住我嘅侧边嘅嘢。因为佢话其实佢可以睇到我嘅 aura 嘅。咁唔同颜色嘅 aura 咧，就会显示你身体嘅唔同毛病也好，又或者你感情嘅创痛也好啦。我记得嗰次 reading 好劲嘅地方咧，因为佢讲到我以前啲感情问题嘅。咁你知啦，因为第一次见面，我梗系唔会和盘托出啦，都有演技啊，系咪？今时今日都老皮老骨啦，系咪？咁所以讲到咧，有啲位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心里面咧有啲喐地嘅，但系佢完全系，即系我觉得我表情我嘅，我点讲咧？我都有啲演技嘅，即系我都系喜怒不形于色咁样嘅，因为真系唔系好熟啊嘛。咁但系佢即刻已经递纸巾过嚟嘅。即系佢好劲，即系可能佢睇到有啲 aura 啊，触动到你最痛之处。 你应该就嚟流眼泪出嚟啦。 系啦，我都最后都冇，但系我就觉得哇咁劲嘅，点解你觉得喺呢个时候你需要递纸巾呢、 嗯、 而嗰个位系最需要递纸巾嘅就系、是，系、 嗯、 嘛、 嗯？ 即系其实你嘅众多你钻研嘅学说里面都有呢一种去睇人嘅 aura。 有， 即系正如头先你讲话个心里面有唔同颜色，有绿色，有粉红色嘛。 系冇错，其实系有呢一啲嘅学派喺度嘅。咁当然。即係修行得好嘅人係會睇到嘅，咁但係當然我哋都會研究一下，就係我哋需唔需要主動話俾人聽啦？如果我哋未經對方同意下，而我哋講得出對方嘅 aura 係點，或者佢而家諗緊啲乜嘢，其實係代表唔係好尊重對方嘅。 係啦，係啦，所以我咪就覺得係 Ian 好有道德操守咯。頭先開咪之前我都話咧，我識一個朋友啊嚇，都係自己人嚟嘅，好熟噶，都上我哋嘅節目噶，咁佢都係學呢一派學説嘅。每次我見到佢，佢都話。咦，我見到你今日啲色好似暗咗少少喎，咁樣即係話佢未經我同意就睇我私隱啊，睇我嘅 aura， 咁係唔啱噶。 我都認識有一位同事咧，都係識得睇呢一樣嘢嘅，因為有一排咧，我的確係有啲感情煩惱嘅，然之後我都覺得好 amazing 嘅，佢一見到我。喂，你都真係嚇、啊，好似烏雲蓋頂咁樣喎！你係咪？因為我冇同佢講我有任何咩事嘅，佢即刻就睇到咯。 哦，咁我都知道你講邊個？咁我哋間唔中喺呢個廣播大樓都會撞到佢嘅喎。咁係咪要著多件衫，費事俾佢見到我嘅私隱？ 咪笠住個頭咯。但會唔會係有啲人嘅氣場咧，係可以即散發出嚟話佢需要求救啊，所以咧佢先會即見到嘅人先會咁主動去話俾佢聽，咦你好似有啲唔妥喎、啊，會唔會都會咁樣嘅咧？ 其實咧我哋會用一個方式咧，就係會問佢近排點嘅。好、多時咧人嘅改變咧係需要佢有知個自發性同 awareness 嘅。如果佢冇呢樣嘢，而我哋再同佢講咧，其實佢都係蒙喺鼓裏嘅。咁所以有好多大部分嘅個案嚟咧。佢哋都會出去有睇好多相啦，或者有好多唔同嘅 soul reading 嘅、但係得來佢哋嘅 message 都會覺得就係咁，佢哋 how to change 咧，佢哋點樣改變咧？依、個係真係最緊要嘅。 係 ，OK， 係好，佢好似講 Maggie 啊，佢都睇好多學説，Uncle Maggie， 中又睇西又使，佢真係哇滿天神佛咁樣嘅。OK， 嗱咁啊，今日我哋捉住咗啦，咁啊 Ann 啦，亦都包括阿 Yan 啦，你係咪好似？个名咧搞到啲乱 ，N and Yan 啦，咁就其实因为喺刚过去万圣节嘅 Ping to Hong Kong 啦，其中我哋有个 forum 系讲到有关新心灵啦，咁而其中嘅一位主讲嘅导师啦，就系圣灵导师啦，唔好讲错嗬呢个 topic。圣灵导师，灵性导师，系转咗少少添 ，OK， 挂住灵， 系啊，咁就系 Yan 嘅，咁啊转头翻嚟嘅时候咧，我哋不如捉住佢啊，即系同我哋讲多少少啦，因为佢主攻嘅咧，其实就 系 有关 meditation 嘅，吓，咁点样可以透过 meditation， 又或者阿 Yan 以往自己嘅切身经验咧，我讲嗰两年，头先你要讲啦，你即系非常之用功啦，每晚系几多分钟 meditation 话？ 半个钟， 半个钟系嘛？半个钟系嘛？嗰半个钟我就瞌着咗噶啦，通常。咁到底点可以透过呢啲方法嚟到去应对喺呢一个多变嘅时势里面，我哋面对众多压抑嘅身心灵嘅挑战同埋困惑咧？转头啊！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实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影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1989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音乐舞台剧《风雨摇滚》。 哈、啊，怎么这么时唱歌，在啦啦啦啦直播？难道是你是我听错望错？怎么点继续振作？ 《风雨摇滚》当年于演艺学院演出四场，由黄海芹、杜德伟主演。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哈林食十年， 真係好沮喪嘅。 點解揾唔到論文咧？問下米哈。 有好多文獻嘅資料庫係咁噶嘛。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輝。 在明在光在床上的在場，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害怕爱自己。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一人 啊、原来上个礼拜拼多咧系咁多嘢玩噶，即系又有即系讲座啊，又有表演啊，又有嘢买，我一样都见唔到啊！ 呢、這个咧系所有系有份搞拼多嘅人，又即系义工咧，系一个共同嘅经验嚟嘅。嗰个共同经验咧就系我哋从来都冇经历过一个完整嘅拼多嘅， 系啊， 一个都要即系守住自己个岗位啦。 我话俾你听，我连明星都见唔到啊！ 你自己系啦，你照镜咪知咯。 你啲咩欣儿嘅即系化妆间喺我对面咧，我都见唔到啊！我曾经尝试行入房嗰阵，慢啲、啊，慢啲，慢啲，睇下会唔会撞到佢哋其中一个出嚟啦。有 Yoyo， 你唔好阻住条路， 我一个都撞唔到。 我仲以为你应该系见得最多嘢嘅添喺后台。 见唔到啊，见唔到，我就系喺镜度见到自己啫。 系啊，佢、哦、目中无人噶。 但系好彩嗱，今个礼拜咧，我哋请翻一个即系拼多，即系上个礼拜一个好受欢迎讲座嘅，即系两位讲者上嚟做我哋今晚嘅嘉宾啊，就系、是、坐喺你身边嘅新心灵，即系灵性导师阿 Yan 同埋一位阿 N 啦，我哋自己人嘅老朋友啦，咁就上嚟做我哋嘉宾啊，多谢两个。 OK， 嗱，喂，嗱，我咧就知道即系过咗两年咧，即系头先阿 N 都交代过咯，因为自己嘅身体问题啦，于是乎就开始走呢个身心灵嘅道路，希望可以找到 healing 啦。嗱，我印象之中咧，我识咗 N 咁耐咧，我觉得你好明显嘅转变系咩咧？你觉唔觉得？你个人真系 slow down 咗。佢以前啊，嗱，我已经系急性子嘅一个人啦，因为我哋两个都白羊座啦。 同一日生日， 佢直情系啊 ，multitasking 到啊，个人咧快到咧，应该口系快过自己个脑啦，吓，应该讲同埋唔应该讲嘅都出咗口啦。但我近呢一两年，我真系好明显见到个转变，你成个人系 calm down 咗啲嘅，同埋成个人系 mild 咗，同埋真系 slow down 咗，你觉唔觉？ 我好明显嘅，我自己都 feel 到。系咪好明显啊？真系好明显咯，嗬！又或者即系其实阿 Yan 啦，其实你都即系识咗 N 咁耐啦，系咪好复杂咧？大家两个名今晚好混淆啊！觉唔觉得佢都会好有呢个转变啊？好 drastic， 我真系觉得。 哦，会啊！其实我谂我识咗大约两年啦，系啊，咁、但系呢两年好大转变啊！佢由一个真係有啲情緒化嘅人呢，而家我覺得佢個人穩重咗，佢係比之前 slow down 咗好多。 咁啊，同年紀亦都關，我講我嘅年紀啊，即係我都我其實我都好明啊 ，N， 因為我哋係同一日生日㗎嘛， 係同一日生日， 又係白羊座㗎嘛，所以我完全知道嗰隻急法咧。咁我當然咧，我年紀大咗嘅時候，我自己真係 slow down 咗嘅，但係 slow down 咗唔等於 slow 啊嚇。咁但係見到。N 咧，我真系冇见嗰个人咧，哇，会 bounce 过我嘅，其实成个人弹来弹去，弹来弹去咧。但系你静，我觉得你好似你真系企定咗啦，成个人，系好明显就系因为你走咗呢一条嘅身心灵嘅道路啦，尝试去揾到自己真正嘅问题喺边一度啦，甚至可能喺个过程里面咧，揾翻原本嘅自己系嘛？ 系嘅，因为我本身譬如我自己讲紧系即系其实我觉得身体出现问题咧，对我人生嚟讲系一个我哋 New Age 我哋好中意提 Universe 啦，即系个宇宙系俾我一个契机咧，系其实我需要有啲嘢要转变，即系其实我哋成日讲咧，所有任何我哋做身心灵嘅，首先第一样嘢有一个觉知，即系可能 觉知 系啦 ，awareness 系啦，就系、是。 哦哦 awareness， 我唔知道 awareness 原來嗰個中文譯名係叫覺 知，係啊，覺醒啦，或者係 覺醒啦， 即係好似頭先阿 Yan 講話有啲嘢你點樣 how to change 咧，唔係人哋點樣，即係其實誒咪話我哋好多朋友就淨係話嗌算命話啊，你幾時會發達，你幾時會遇到真命天子咁樣，但係啲人就係等運到嘛，即係就係話咧，我就係想知幾時發生，但係我哋好重視嘅就係我哋點樣去令到佢發生， 嗯， 係啦，咁好多嘢就係自己去轉化去。即係我覺得冥想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哋係一個內觀嘅過程，係一個觀察自己、認識自己，跟住我原來知道好多唔同身體或者好多徵兆出現嘅嘢咧。即係譬如我係最先係眼啊嘛，咁我通過一啲靈性學習或者冥想咧，我知道其實眼係代表啲咩咧？眼係代表你，尤其是左眼係代表。 哦，有分嘅，左眼同埋右眼都有分。 因為左眼係睇自己嘅一個個體 ，OK， 係啦，即係可能右眼你係觀察世界多啲啦。咁嗰時候可能係就 refer 翻，可能譬如我喺會唔會我上一段嘅感情關係，其實我係一個好衝好一味喺度衝去付出啊，但係我就忽略咗去自己嘅存在，即係我冇去 take care 自己。咁呢個係我 get 到嘅一個 message 咯。咁由此我就覺得啊，無論我以後對待下一段關係，即係我點樣令到自己做一個好健康完整嘅人，就是我要整个人又是很 balance 的，即是很了解到自己存在，去懂得 去 take care 自己的 well-being。 是你这个觉知非常之好，是因为我都 observe 到那你拿到这个平衡是非常之好的。不如 Yan 可不可以跟我们较为深入地去讲一讲，不如首先我们讲一下即冥想先。其实过那些日子呢，在这个这么混乱的即时势里面，我妹都是很喜欢的身心灵啊，佢都係嗰啲 wee 嗡嗡嗰啲嚟嘅，佢都不斷勸我：阿哥，你試下學我咁啊！每晚臨瞓前真係做 meditation 做冥想啊，有時攞嚟 download 啲 app 咁樣，最初五分鐘咯，然後跟住十分鐘啦，慢慢加，你真係會覺得自己有好明顯嘅轉變。但係勸咗我咁耐咧，今時今日我都係冇做到呢件事㗎嚇。其實 meditation 係可以點樣做，同埋有幾重要咧？ 其實 meditation 咧，佢最重要都係帶俾我哋有 awareness 嘅。好多时咧，我哋嘅心咧会投放咗喺外面嘅世界，我哋唔会了解到自己嘅需要，我哋中意啲乜嘢啦，我哋而家依刻嘅感受系啲乜嘢啦，我哋好多时都察觉唔到自己。meditation 咧，其实系好似一条桥，由外界嘅地方经过呢条桥，翻到自己内心嘅世界。咁点解佢会咁重要呢？系因为我谂大家都会了解到，如果我哋嘅心投放咗喺世界，喺外面嘅世界多咗嘅时候咧，我哋嘅人自然会混乱啦。甚至我哋唔记得咗自己需要嘅时候咧，就系别人叫我哋想咁样做，我哋就应咗别人嘅要求，但其实我哋已经 over 咗我哋嘅能力。所以点解好多时好多个案嚟嘅时候咧，佢都会讲嘅就系近排我个身心比较疲倦，唔知点解我咁疲倦，原因系因为就系佢符合咗好多人嘅要求。咁 meditation 其实可以分朝头早或者夜晚，甚至 anywhere 都得嘅。最简单嘅就係普通呼吸法，就係、是、观赏自己嘅呼吸长短深度，或者行禅都得。其实呼吸法啊，行禅呢，其实係可以平时我哋返工放工甚至 行禅。行禅 行禅即係我哋行路嘅时候，我哋觉察我哋嘅脚步是不是真的接触到地下，透过这个的接触呢，其实我们的意识已经摆在一只脚上、 哦、 我们就不会周围这样想东西。 因为大家都知道今时今日香港人行路呢，其实基本上个意识只是摆在手提电话上。现在每天我们呢无啦啦行路的时候呢，撞到人的次数比率是增高了很多，因为个个都是盲中中的，其实基本上只是看着手提电话的，过紧马路都看手提电话，还是看剧的。嗱，我知道冥想嗰個即係幫助我真係去 aware， 即係甚至去聆聽自己嘅身體，聆聽自己嘅呼吸，甚至自己嘅心臟咁樣。但係其實而家現代人係好難去到嗰個冥想嘅境界，因為我哋每一日咧，我而家個都係幻想咧 attention deficit 啊，即係每日我哋都係碌機啦，臨瞓前都喺度碌緊機啦，然後突然間覺得唔得啦，我哋要黑埋雙眼，然後要擺低部手機熄咗佢咧。嗰一刻咧，淨好似去機場送人咁樣，我真係好唔捨得擺低部機咧。嗰啲咧，即係當呢個世界係每一刻都 occupy 緊我哋嘅思想，即係咁多嘢，即係佔據咗我哋嘅 senses 嘅時候，我點可以令到自己真係集中火力，好有效地做到冥想咧？好難喎，真 係。呢樣嘢其實我都想問啊，因為咧就係、是、較早之前咧，即係我咪話嗰排即係一啲感情煩惱啊咁啦，就係、是、嗰位同事我話咁、我點樣可以即係、我瞓唔到覺啊，因為好紊亂啊成個思緒。去到有一晚啊，我真係咁 嗰位同事就話：喂，不如你試下 meditation 啦。其實就係啊，頭先阿 Brian 所講，有啲 app 啊，都好似你個妹咁樣講咯。咁我咪去試咯。我係真係嘗試過，但係我做唔到啊！即係我完全。就算點樣即係跟住嗰個 app 嗰個指示啦，你而家應該要點樣啊？即係留意你呼吸。我唔識乜嘢叫做留意我個呼吸啊？可唔可以請教一下阿 Yan？ 即係其實點樣可以即係衝破到呢一樣嘢，真係可以進入去呢一個境界咧？ 嗯，其實不如咁講啊 ，meditation， 我哋個呼吸其實我哋日日都呼吸嘅，係爭在我哋知唔知自己呼吸。如果第一步覺得 meditation 係比較唔容易的話咧，可以選擇。瞓喺张床度，其实咧我哋都有一个名称叫 sleeping meditation 嘅，可以开一啲比较静心嘅音乐，瞓喺张床度，咩都唔好谂，净系听下啲音乐。其实呢一个已经系 meditation。咁至于我哋点样可以觉察到我哋嘅呼吸咧，我哋可以试下当瞓喺张床度嘅时候，我哋同自己讲而家吸气，跟住呼气。咁我哋吸气呼气嘅时候，每一个个动作，我哋就知道个空气进入个鼻孔，跟住呼出嚟，我哋就可以释放所有嘅压力。 嗯， 其实好多时如果我哋留意唔到个动作咧，可以俾翻少少自己嘅念同埋意识嘅，因为咧好多个案佢哋本身冇接触过 meditation， 叫佢哋就咁留意呼吸咧，其实佢哋个脑咧会周围转嘅。所以俾多少少嘅意識同個意念咧，其實會幫助到自己嘅 meditation 嘅。 係，但係成日都講話，誒誒，盡量唔諗任何嘢啦。但原來嗰樣嘢係好難嘅，你好難排除啲雜念啊。因為其實每一日 occupy 24小時 occupy 除咗瞓嗰刻啦嚇，如果你瞓得著嘅話，都係 occupy 咗好多好紊亂嘅理念，即係意念啦。咁我點樣可以喺嗰五分鐘至到十五分鐘嘅 meditation 裏面，真係可以做到諗，即係咩嘢都唔諗咧？其实真系唔得噶，我系呃自己，唔谂其他嘢嘅啫。 临瞓前谂得仲多啊！ 系啊， 咁好多时咧，我会叫佢哋咧，就系揾一个自己舒服嘅坐姿或者一个位置，中意踎又好，瞓又好，或者企喺度都得，冇问题。最紧要自己舒服。播一首歌，嗰一首歌系冇歌词嘅，可能你可以喺 YouTube 度揾到一啲叫 meditation 嘅 music。嗰啲你可以俾自己放鬆兩分鐘，其實咧佢哋練習多咗咧，佢哋自然當佢哋臨瞓前就冇咁多嘢諗嘅，係、啦。 或者我哋叫做其實唔係，我哋當然人係會好多思緒嘅臨瞓前，但係其實我哋唔需要刻意同人講話唔好諗嘢，而係我哋由得佢，即係我哋啲思緒咧，要思想嘅嘢咧，我哋坦然去令到佢好舒服面對，就俾佢哋自己飄過。即其實亦都係一個內觀嘅過程，就係、是、哦，原來當你發覺，其實好多嘢呢啲喺度圍繞緊我喎，咁但係慢慢你都係會 cool down 到呢啲嘢係會退去嘅。 同埋另外都有一個方法、就是，就係都係要 awareness 嘅，知道自己原來我有咁多嘢諗咧，即刻俾自己停先，翻翻嚟依個咁輕鬆嘅狀態。其實都係俾自己一個 commitment 嚟嘅，俾兩分鐘時間自己休息一下就兩分鐘，其他嘢咩都唔好諗。 系 啦， 咁但系如果个过程无啦啦我恰着咗咧，咁系咪当诶、你犯咗规啦？呢、這个唔系冥想，你恰着咗啦， 你 commit 多咗啦， 其实仲 over 咗啦， 其实仲好嘅，其实最好都可以慢慢恰着咗都冇问题， 即系改善到你嘅睡眠质素啦，唔会失眠啦。因为其实我哋有个俗语话咧，其实咧冥想咧系可以短，但系唔可以断。即係如果即係其實就算你兩分鐘或者慢慢五分鐘，我一開始都唔會一下就三十分鐘嘅，但可能一開始你就俾自己五分鐘，咦？但係你都發覺成個過程係完整嘅，就算中間有啲咩雜亂都其實冇所謂。即係我覺得係你先有呢個 idea， 你係想有興趣去做去入手先咁樣。係 係，所以其實咧 meditation 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但要揾啱一個方法咧，其實都要靠自己少少嘅要試驗過啦，同埋睇下自己中意邊一樣而去嗰度着手嘅。 OK， 咁大家即管試下啦。即係開頭嘅時候，一定係遇到好多困難嘅，覺得都唔知道自己做緊咩咧。咁但係你見到話阿 Ann 喺過嗰兩年裏面咧，已經係即係每晚半個鐘，然後即係未停過，成為咗習性咧。我覺得即係habit 呢樣嘢係好有趣嘅。有好多人都話咧，即係你要轉翻自己嗰、那個即係入息睡眠咧，其實基本上一個禮拜咧，其實已經轉到啦。因為每個 habit 咧，其實至少用七日時間咧，先至可以 build up 嘅。咁所以俾自己呢個時間試下嚇 meditation 嚇。咁但係另外我哋即係不如再講其他啲範圍啊，例如頭先我哋之前咧就講到有關每個人嘅身上面咧都可能有 aura 嘅，即係你呢只就其實已經可以觀察到 鑑別到咧，即係我哋俗稱嘅所謂，哇！你個人最近真係好有光彩喎，其實都可能是一隻 aura 嚟嘅，只不過我哋見唔到顏色咁解啫嘛。 嗰啲 vibe 嗰啲磁場啊， 係啦係啦。咁、但係另外又好似聽聞咧，你嗰隻學説裏面咧有所謂人咧，其實係有脈輪嘅喎，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 係人咧，其實會有唔同嘅脈輪嘅。咁其中我哋叫 chakra 啦，有七個脈輪嘅。 每一個脈就係脈搏嘅脈啦， 脈搏嘅脈係啦。咁例如底輪啦，底輪咧其實就係喺我哋喺即係我哋人體近我哋個 下體部位 嘅部分嗰度。咁佢主觀嘅顏色係紅色嘅，咁其實佢都係掌管咗我哋人嘅生命力同埋動力嘅。 即係你就當好似係我哋生命嘅一個電池嘅部位。咁其實如果呢、這個如果譬如你身邊有好多人咧，係得個諗字唔會冇唔會做，或者得個做字又唔會識得停落嚟諗咧，就代表亦都呢方面嘅能量係好唔穩定嘅，一係過剩或者一係過少咁樣。 係啊，咁譬如去到磁輪啦，磁輪其實佢都係代表緊我哋嘅 sex 同埋我哋嘅 creativity 嘅。 而家慢慢由下至上。 肚脐下面嗰度，即系应该系丹田嗰个位置啦，系啦， 亦都同我哋嘅性欲性方面有关啦。即系如果譬如有啲人系性欲过强啦，或者系甚至性变态，即系举个例啊，但系都系代表呢方面系出咗问题， 或者系 sex addict 啦吓， 系啦系啦 ，OK 性沉迷者啦 ，OK。 咁跟住就去到我哋嘅太阳神经丛啦，咁佢俗称嗰度叫胃轮嘅。咁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当自己紧张嘅时候咧，个胃就会痛或者会有吐泻嘅迹象。 即系你哋一去啲好重要嘅场合，突然间最先你个身体俾你最先嘅 message 喺个胃度出嚟。 系啊，系好奇怪， 代表你冇安全感咯，对嗰个环境。 你以为即系嗰个同 nerve 有关啦，但系唔知点解深刻个 nerve 又同个胃咧，好似系直接咧有道桥梁咧，系楞埋喺一齐嘅。 它是代表一个自信心和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 topic 来的。 俗称安全感咯，你对之后做的事没有个安全感咯。 咁跟住就去到我哋头先讲的心轮啦。心轮它代表的颜色就是绿色和粉红色的。咁其实它是代表我哋的感受，我哋有没有爱，有没有希望的。 剛才讲了，即是听多都是用粉红色是有原因的。其实 跟住就去到我们的喉轮啦，很多时候大家有没有都有一种的感觉，就是很多东西想讲表达不到，或者未能够表达到自己的想法，咁即系代表呢个位咧就系失咗嘅。 其实我有个最best friend 咧，佢之前系一个最典型嘅例子啦，就系、是、可能佢原生家庭由细到大，到佢第一段嘅婚姻咧，佢都系有人讲冇佢讲，即系佢从来都唔会识得 say no 啊，唔会识得去表达佢意见，就过度服从人哋。跟住咧系及后咧，其实佢真系系甲状腺 cancer 嘅，即系30岁就已经有啦。跟住咧后屘即系佢又系接触呢方面嘅身心靈平衡嘅嘢咧，咁當然啦，精神上我哋都會鼓勵佢啊，不如你去勇於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啦。咁佢都走出咗佢嗰段唔開心嘅婚姻啦。咁而家又同一個好好嘅same sex partner 一齊啦。咁其實我哋再睇翻佢嘅呢喉嚨嘅顏色係真係清澈好多嘅，真係有關係嘅同。 系咁，跟住就去到三眼轮啦。三眼轮就系啱啱呢一个嘅双眼对上呢一个位置，叫额头位嗰度嘅， 即系云睛咁样。 系啦。咁其实佢代表咗系我哋人类嘅洞察力啦，同埋我哋对我哋嘅前景嘅愿景，我哋有冇抱怀呢个希望咧？ 咁我头先都解释咗，我当时眼出事，其实又系显示系衍生啲系代表啲咩问题啦，咁样。 O K。 咁最后就系我哋嘅 crown chakra， 咁就系我哋头顶嘅部分嘅。咁其实佢都系代表。咗我哋嘅智慧啦，同埋我哋嘅灵性增长嘅。其实唔知大家有冇听过 Work with the Flow 顺天行啊？同埋喺宗教角度嚟讲，就系、是叫做顺神啦。咁呢一个位其实好重要嘅。如果我哋呢个位 balance 咧，其实好多嘢我哋唔需要太过担心，我哋会相信宇宙万物俾我哋嘅资源系足够嘅。 OK， 咁但系或者亦都如果系我哋身边好多朋友咧，啊，点解总会有啲人咧系成日遇到啲遇上情骗啊，俾人呃啊，咁就系佢呢方面比较缺乏个判断力啊，即系个顶轮 充分 发展唔够， 系 啦系啦，就系呢样嘢。 系啦 ，OK， 所以咧即系其实Ian，如果譬如我俾咗 permission 你咧，基本上你可以观察到，如果我唔着衫啦吓，你可以观察到我呢个七个即系脉轮咧嘅唔同嘅颜色。咁你就可以即係鑑貌辨識啦，知道啊呢啲顏色好似比較暗淡啲，嗰啲顏色又好似啊錯咗位咁樣，咁你就可以知道大概其實佢身心方面有啲咩問題。 都係嘅，同埋主要因為我嘅身體比較 sensitive 嘅，咁即係如果你突然間你個胃出現咗咩問題嘅時候咧，我都會 feel 到我個胃都會痛。 嚇咁犀利啊！ 因為都曾經都幫。 N 嘅朋友都真係都即係都睇過一啲嘅 reading， 咁原來佢當下都真係個胃出現咗問題。 即係佢俾阿 Yan read 完就，咦，我點解成個胃你係咪有啲事？跟住幾日之後，真因為腸胃問題入咗醫院。 哦，即係可能佢過咗啲 energy 俾你，因為我妹都中意啲 wee wong wong 嘢啦。咁所以佢都曾經同我講過一樣嘢，佢 share 過就係話，即係做呢一方面工作嘅朋友咧，其實因為佢哋可能接咗好多 client 咧，通常啲 client 都係佢哋一定係有問題。然後先至會揾你噶嘛，即係唔會係冇事冇幹啊，喺自己即係最旺嘅時候嚟揾你噶嘛。咁所以好多時咧，你遇到嘅人咧，佢哋本身已經有好多啲 negative energy 嘅，咁所以變咗你去處理佢哋嘅時候咧，正如你講啦，阿 Ann 個胃有事，你都 feel 到嚇。咁會唔會即係你其實點樣去排遣呢啲 negative energy 咧？即係你接觸咁多嘅時候， 咁初咧都會唔會 recognize 到究竟個 energy 究竟係屬於我定係佢啊？定好多時都會係有啲 mix up 嘅初，但係慢慢咧都係會俾翻自己 meditation， 同埋我會會觀賞翻我個胃或者我嘅身體咧變為一個白光嘅，其實都係會用翻 meditation 嘅。係啦 ，meditation 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例如觀賞啊，或者或者 manifestation 有好多，咁我都會用翻 meditation 去幫我自己嘅。 OK， 係啦。 但係有一樣嘢我好好奇嘅，就我哋講咗好耐，即係頭先話，即係阿 Yan， 即係要有得到即係對方嘅 permission 啦，個授權先至可以睇到呢啲 aura 啦，咁樣。咁即係話如果你對方唔俾你咧，你就睇唔到。咁我就係好想知道，咁嗰個授權咗之後，要做啲乜嘢你先至會睇到呢啲 aura 咧？ 其實當望住一個人嘅時候咧，其實會自然會見到嘅。不過我自己嘅方法咧，我就會好少咁樣去望。通常我只會用感覺嘅，因為我嘅 body 其實都已經好 sensitive。如果我再用埋對眼去望咧，其實我諗我嘅人都應該都真係幾攰，係。 唔係啊！我想問咧，我既然我坐得你咁埋咧，不如我就俾你感受一下，你感受到我啲乜嘢？你有冇啲 negative 嘅嘢俾到你啊？ 其實你都係一個比較 strong 同埋比較陽性好強嘅一個男人。 你陽性好強啊！ 幫你平反咗啦！ 我係咪應該唔好做 drag queen 啊？咁樣？ 即係我嘅意思係話咧， 你應該做龍虎武師啦。 喺你隔離其實都有一份好大嘅安全感嘅，因為有一啲人如果佢本身個 energy 係真係比較 fluctuate 咧，其實我都會好容易咁彈開嘅。咁但係我都行得你好埋咧，我都會覺得其實你係一個比較 grounding 同好實在嘅一個人嚟嘅。 咁我咧，咁我咧，你感唔感受到啲乜嘢？ 太遠啦你。 你啊？ 係啊係啊係啊，我授權。 你會都有時會比較。容易，佢有个字出咗嚟系疏摆嘅，但系其实我觉得， 疏摆啊， 我会觉得你系一个会几容易听人哋嘅说话嘅一个人嚟。 哦， 系啦，佢都好想你自己忠于翻自己嘅感受多啲，知道自己条路点样去行会好啲。 嗯 ，OK， 好啦，都唔争在，我都授权俾你，我啱啱对住你，我系剩翻一分钟。 你会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一个人，不只是对你，你对身边的人都是，所以其实他都有一个建议是给你，希望你会懂得 relax 同埋 let go。 Let go 系 ，OK， 好咪啱啊， 好好啊， 好好啊， 全部都好啱、啊， 好中啊，最中就系你好阳光嘅一个人啊， 我听日踢波， 同埋佢你 let go 啊 ，Brian， let it go， 我要播下呢个 let it go 先 ，OK， 今日多谢阿 Ann 啦，亦都多谢即系阿 Yan 啦 ，Ann and Yan 啦 ，OK， 咁啊同我哋初探少少嘅关，即系如何去冥想啦。又或者我哋研究一下人體身上面有七輪啦，即係我諗唔熟悉呢啲學術嘅朋友咧，可能或者會覺得啊，好似好迷信咁樣，係真唔係啊咁樣。但我成日都覺得其實嗰樣嘢係好正常啊。即係如果我哋心靈裡面有啲咩問題嘅話咧，我哋身體一定會顯示出嚟嘅。只不過我哋唔知道到底我哋冇聆聽啦，冇習慣聆聽我哋身體，冇觀察自己啦，甚至好多時我哋真係冇理過自己添，淨係理外在世界啦咁樣。外在世界已經搶曬貨啦，咁所以我哋真係要學習如何去 read 自己，去聆聽自己，同埋揾到自己真正嘅需要喺邊嚇。咁希望各位同志啦，同埋 LGBT 嘅朋友都希望多啲愛惜自己，好嘛 ？OK， 再一次多謝 Ann 同埋阿 Yan， 多謝曬， 拜拜 ，Let go。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病例，涉及两男五女，年龄介乎11个月大至62岁，全部由高风险地区抵港。

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自称为黑影的黑客团体今个星期一威胁要揭露以色列最大 LGBTQ 交友网站的用户个人资讯。有些网络专家认为这一次攻击与伊朗有关。黑影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表示，如果他们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收到100万美元，就不会泄露这些资讯，亦都不会卖给任何人。黑客入侵了以色列网络服务公司 CyberSurf， 累及当地最大的 LGBTQ 交友网站 Atref。CyberSurf 其他客户还包括大众运输公司、博物馆和一间旅游公司。黑影近日在网络上侵入了不同的网站，收集了数以万计笔记录，包括 Atref 的用户资料。这些外泄资料涵盖用户是否感染 HIV 病毒、性倾向和未加密密码。Atref 对此尚未置评。以色列 LGBTQ 平等协会 Aguda 执行长夏哈维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话， Aguda 已经延长接听紧急热线的时间，俾众多心急如焚的用户打电话查询。他话呢些人面临从未遇过的状况，尤其是尚未出柜的人。Aguda 协会正系同不同组织合作，以减少损害。以色列国家网络局发言人欧兹就表示，网络局已经数度警告CyberSurf 被攻击的风险好高。凭住浪迹天地横扫国际影坛的美国华裔导演赵婷，他的新作《永恒族》日前在香港上映。该片涉及同性接吻的戏份，制作单位拒绝删剪，最终无法在沙地阿拉伯、科威特和卡塔尔上映。根据 The Hollywood Reporter 的报道， Marvel 首部涉及同性恋电影《永恒族》在波斯湾地区引起争议。该片原定在11月11日在区内上映，但是沙地阿拉伯、科威特和卡塔尔的网民发现近日在网上无法搜寻放映资讯。阿联酋目前未有移除永恒族的讯息，只是将电影列作即将上映。该报道还说，当地电影审查过程提出删剪要求，但是发行商不肯作出让步，导致电影最终无法如期上映。消息人士表示，同性恋在波斯湾一带仍然被视为非法行为，但是永恒族中的超级英雄是同性恋者。片中该角色同同性丈夫热吻，而发行商拒绝删剪，相信是电影无法上映的原因。有区内院线表示得悉永恒族被禁，但是未有告知具体原因。永恒族日前在新加坡上映前夕，亦都因为部分内容涉及成人题材而被列入 M18， 亦即是18禁的级别。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嗱，先前我哋听过一节诶《Gaily News》啦，其中啊提到咧就系啱啱琴日开始上演系嘛，应该系前日星期四开始系嘛，咁咧就系呢一个大家都好留意咧，另外一套咧就系 Marvel 嘅电影啦，就系、是、呢个《永恒族 Eternals》啦。咁之前其实我哋讲咗好耐，因为咧系第一套 Marvel 里面咧系真真正正咧系其中一个咧唔系大剧嘅角色啊，系其中里面一个英雄人物。即系都系主角嚟嘅 ，OK， 咁就系、是、系一个同志啦，佢唔单止系同志啦，佢有埋丈夫啦，一个男同志有丈夫结埋婚啦，同埋有自己嘅同志家庭添啦， 系， 咁所以咧，其实我都未睇，咁但我都觉得真系要支持一下嘅， 嗯， 系嘛，因为都是一个历史性嘅大突破，同埋一个即系、就是、我谂系 Marvel 电影系列咧一个好重要喺商业电影咧成功嘅商业电影里面一个重大嘅革命嚟噶嘛，咁但系结果咧就喺呢个沙地阿拉伯啊，喺几个即系、就是、我谂中东地区啦，波斯湾 area 啦嘅地方咧，就已经系禁播咗啦。OK， 咁唔知道喺内地上演又会唔会遇到类似嘅情况啦 ？OK， 咁其实咧演出今次呢个 Eternals 咧，永恒族里面有一个我哋好熟悉嘅，即、就、系、是、A list 嘅荷里活嘅巨星啦，就系、是、Angelina Jolie 啦。 系， 咁啊见到有咁多地方咧系禁播嘅时候咧，佢都忍唔住出口啦。佢话喺今时今日，佢真系觉得不可思议。 竟然有咁多嘅地方咧係禁播，佢簡直覺得呢個係完全反映住我哋嘅文明咧，就係仲有好多嘅地方，好多嘅地區係有盲點之餘咧，係淨係 ignorant 啊，無知得緊要。 嗯， 即係利撒賴普 啊，係啦。咁你睇到即係 Angelina Jolie， 其實過去一個禮拜咧，都為咗新戲嘅宣傳咧，係周圍咁去啦。同埋佢每一次行紅地氈咧，好多時咧都帶埋佢自己嘅仔女咁樣啦。咁大家眾所周知，其實佢嘅仔女就真係一個永恆族嘅翻版嚟嘅。其實都真係，因為永恆族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戰士啦。咁其實有白人啊，有女性啊，有亞裔啊，有韓裔添啦，仲有同志同埋即係聾啞人士啦。咁其實佢仔女其實咧都真係有即係亞裔啊，亦都有非洲啦，佢自己領養咗三個仔女啦，咁另外自己都生咗三個仔女啦，而其中佢嘅第四個女兒咧阿 Sino 咧，其實都係 come out 咗係一個 gender fluid 嘅。即係嘅人物嚟嘅，咁佢唔係人物，即係 人士， 即係佢自己即係形容自己 Jennifer 咁樣啦。咁其實喺 LGBT 界別入面咧，都係幾受歡迎，同埋都得到幾多 followers 嘅。 係啊，咁同埋咧，大家都知道啦，今次其實咧導演呢個 Marvel 嘅電影咧，其實就係、是、之前憑住幾套戲啦， 趙婷嚇， 就係趙婷啦，就係、是、呢、這個Chloe Chow 啦 ，OK。咁佢本身係亞裔啦，亦都係來自即係內地方面嘅啦 ，OK。咁但係就其實佢點解會接拍今次呢套電影？因为同你以往佢拍嗰啲咧电影咧，嗰啲 drama 系好唔同噶嘛风格。佢被吸引决定咧 say yes 咧，就系因为其实喺剧本里面咧系真系有好多元嘅种族啦，亦都系因为佢觉得里面有同志角色，佢决定一定要拍。 嗯， 因为用自己嘅方法去呈现咧，其实拍英雄戏咧唔一定要系咁嘅，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有另外一种手法去呈现呢个世界嘅真相。 嗯，系，我有朋友睇咗都话真系赵婷嘅风格，即系佢唔会因为因为我自己都未睇啦，因为 Marvel 就啊大场面大制作啊点啊，佢都话佢都系 keep 住佢自己嘅即系导演风格去拍呢套戏啦。咁我自己其实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我都希望下个礼拜去睇嘅。 系啦，我觉得自己人真系应该要支持今次呢一套电影嘅。咁但系当然啦，可能系你睇开呢个 Marvel 电影咧，我谂一定要带住唔同嘅 expectation 入场，最好就唔好有任何 expectation。 嗯， 咁我觉得先至系公平去处理同埋 judge 呢一套嘅电影啦。 嗯， 咁但系问题系咧，因为 Marvel 我谂由 comics 开始去到过嗰十年嘅 Marvel 咧咁成功嘅电影系列咧，其实累积咗一班咧。 忠粉、鐵粉、 鐵粉啦，同埋真係都幾 vocal 啦，亦都係幾惡死嘅 fans 嘅。 係嘅， 你記得咧？其實之前咧係有一套叫做 Captain Marvel 咧，其實喺網上面咧係遭到咧無盡嘅欺凌啦，就係、是、因為咧其實主演 Captain Marvel 嘅 Brie Larson 啦。因為咧，其實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係好俾人覺得係因為呢個 Me Too Movement 啊，佢變得好 vocal 啦，去講即係佢對於女性主義嘅睇法。咁而一啲你知啦，即係捧開呢個 Marvel 即係戲嘅啲忠實鐵 fans 咧，其實好多都係有唔少宅男啦，我就話唔係話全部係啦。咁所以咧就好唔滿意佢啲言論嘅。咁所以到套戲咧上之前，其實未正式開畫啦，你見到網上面咧。係有一班嘅鐵粉咧，已經係不斷用佢哋嘅方法咧，就係嘗試喺一啲即係影評嘅網站裏面咧，未睇到電影就 review bomber 成為咗，就係不斷去散播一啲咧不實嘅言論去批評到電影，但係佢未睇嘅喎，未上畫嘅喎。咁而我發覺最近咧，其實呢一套嘅電影 Eternals 咧，亦都係受到一樣嘅對待嘅。喺我過咗兩個星期咧，喺各大嘅網站咧，已經係不斷咧惡評如潮啊！我真係覺得犀利啊！大家好似坐時光隧道咁樣，未睇咧已經知道，一定係好難睇啦咁樣咧。 未吃先嫌啊！就係因為咧，佢哋呢啲即係佢哋係覺得佢哋有個 perception 就係、是、Marvel 嘅電影就係即係要好點樣講啊，好好 硬 板板啊，即係好陽光啊，好 masculine 啊。咁但係我相信今次我未睇啦，當然咁 Eternal 咧，佢係用咗一個比較史詩式啊，即係比較係一個 poetic 啲嘅方法去呈現啦。咁跟住然之後，因為呢一樣嘢唔係佢哋 expect 嘅嘢，然之後佢就覺得啊，同自己所期待嘅唔同，咁於是咪踩咯。呢一樣嘢其實咪就係正正有一啲人，即係點解唔接受同性戀啊？即係佢哋一直都覺得人男嘅只可以中意女，女中意男，所以你唔係跟住呢一個呢、這個道路去行咧，就唔啱咯。 係啦， 其實 消失佢哋嘅期望啦。 咁我覺得即係其實佢哋嘅期望，佢哋嗰個世界咧，佢哋嘅世界觀其實好窄嘅、哦 嗯。 你點解唔可以容讓你好支持一樣嘢咧？但係你都希望可以你支持嗰樣嘢，慢慢與時並進。而你即係睇進呢個 Marvel 嘅即係所謂一個 multiverse 嘅世界裏面係包羅共有咧？點解唔可以讓想像力可以任意持平咧？我真係唔係好明。咁當然咧，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好多啲 Marvel 嘅超級鐵粉咧咁踩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你有留意呢個 trailer 咧，今次嘅 Eternal 咧，除咗有機嘅角色有多元種族之外，其实你觉唔觉好少咗好多 C G 嘅？ 嗯， 其实系今次赵婷刻意地咧，系尽量佢唔系冇用 C G， 系尽量少用 C G， 系用多啲实景嘅。你见到就算佢嗰个 poster 咧，你见到啊一大班嘅英雄咧，其实嗰班唔系英雄嚟嘅，全部都系神嚟嘅，其实唔同类嘅神嚟嘅。咁啊，企喺个悬崖边，仲有少少背光咁，你觉得啊咁得意嘅今次个 poster 点解咁？咁 real 嘅咧嗰件事，所以大家咪唔係好慣咯。 嗯， 咁但係我覺得係喎，因為過去嗰十年咧 ，Marvel 嘅成功電影咧係縱慣咗我哋對眼啊。 嗯， 即係成 CG 係乜嘢都可以想象到噶啦，乜嘢、你都分唔到咩係假咩係真嚇，同埋乜嘢係用 green screen 嚟到拍，已經分唔到。但反而即係趙婷就覺得，如果要拍即係劇力萬軍嘅一套電影嘅話咧，有陣時唔需要 CG， 係要靠故事、靠人物。 反而一啲咁真實嘅呈現其實可能仲更加震撼啊！ 係啦，咁但係跟住我就想講另外一套戲咧，我呢套戲真係有睇啦，咁就係、是、其實就係、是、我哋都講咗好耐㗎啦，就係、是、呢個梅艷芳啦，即係呢個傳記式嘅電影啦。咁其實咧就下個禮拜就正式上畫啦喺香港，咁其實。即係好似今年咧，即係得依套港產片上畫咁樣嘅，即係講好耐咧，大家都好想去睇啦。咁我就睇咗一個慈善嘅優先場啦。其實幾個禮拜前我已經睇咗㗎啦。咁、就即係大家都好在意啦。其實飾演阿妹嘅即係黃丹妮係演成點樣咯？我相信其實而家網上咁多即係談論啊，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做得都叫稱職啦。大家都好接受佢做梅艷芳呢個角色咯。咁其實都想講下，其實入邊呢套戲點解咧會咁多人會中意咧，其實佢都有用 CG 喎，你唔好以為 係啊。 梅艷芳點解會用 CG 咧？唔通佢會打壞人？ 呈現曬成個舊香港啊嘛。 係啦，其實就係套戲 咧，好感動啊！我覺得呢個位 係啊，就係佢講翻佢啊，即係由細細個出嚟表演唱歌啦，要街過街咁樣去跑去即係嗰啲歌廳度唱歌咧，呈現翻舊彌敦道嗰啲景色啊！即係嗰時舊彌敦道啊，同埋利舞台咧，因為而家已經冇咗咁嘅地方，同埋尖東海旁啦，同張國榮喺度傾偈啦，咁呢啲全部咧，佢哋都喺一個即係綠幕前面拍嘅，咁然後就後邊咧就加咗一個即係做出嚟嘅景象，就好似以前嘅舊香港咁樣，所以好多人睇嘅時候咧，去到嗰幕地方咧，即係好似我哋啲年紀咁樣咧，就會覺得好有親切感，同埋即係真係帶到個人咧去睇翻啊，當年梅艷芳喺80年代啊、90年代啊，點樣係風魔一時啦，點樣係即係喺香港呢度，即係創立咗一個好即係令人哋好記得佢嘅梅艷芳時代咁樣咯。 呢個就係其中一樣最觸動我嘅嘢啊，就係、是、你頭先講，即係佢用咗好多大量嘅。C.G. 咧，即系变咗个背景咧，系好似80年代嗰个香港啊嘛。我当然未睇套戏啦，但我就睇咗其中一个预告片啦。其中一幕咧就系有一个好大嘅 K 字头嘅嗰个菲林牌子嘅sign 个霓虹光管啊。呢一个咧系喺我细个，即系我仲未去加拿大生活之前咧，对香港嘅差唔多系最后嘅一个记忆啊。竟然咧就係喺呢一套梅艷芳嘅即係暫時啦，都係喺個 trailer 嗰度見翻。我見到嗰幕咧，我係哇，我即係啲眼淚好似已經好想湧出嚟咁樣。 你見到個菲林都流眼淚啊？ 係啊， 你帶定紙巾啊？我由頭喊到落尾啊！我口罩咧好似灌湯餃咁啊！ 現場嗰陣，阿 Shirley 係帶住啊，覺得睇下點啦，你拍成點啦？但係佢入場嘅時候咧，第一幕佢已經喊啦。即眼淺到咁啊！ 係真係唔係即係嗰一下咧，好觸動，因為其實咧佢拍攝嘅方式咧，就真係即係真真假假咁樣去剪接啊！即係個導演咧就用翻有少少梅艷芳嘅片段咧，而黃丹妮有時有啲角度咧真係好似阿妹嘅，即係你睇下。 佢有一個神髓， 呢個係咪阿妹定佢嚟㗎？即係然後又有啲可能係有啲片段係真係阿妹嘅唱歌嘅片段咧，咁樣去交錯融入咧，令到嗰件事咧更加即係更加投入啊！就算你係唔識梅艷芳或者冇睇住梅艷芳長大嘅人，你都投入咗個劇情入邊，即係感受到佢當時嘅感覺。 聽講黃丹妮唔單止係唱歌，同埋某啲角度影到佢好似 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就镜头咧，加埋歌衫啊，化妆一定迟。听讲话佢讲嘢咧，都好似啊妹姐嘅、哦。 嗱，讲嘢咧，即系就咁讲咧，我就觉得唔会联想到似梅艳芳嘅。不过当你睇埋佢，唔系佢真系有学过梅艳芳嗰啲语气。因为如果你有即系听开梅艳芳讲嘢咧，其实梅艳芳系唔会好嗲咁讲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同埋都有一少少旧年代嘅人讲嘢嘅气息，有少少做大戏咁样成日把音，把音好似系即系你谂下江欣燕扮佢嘅时候，即系类似 咁、哦、我明啦，江欣燕我就明啦。 系啦，咁黄丹妮就要少少即系走咗去嗰个音域嗰度去模仿佢咁样咯，所以你都即系睇得出佢系好努力啊，同埋佢有跟廖启智去学戏啦，咁为咗演好呢个角色，都跟咗好多唔同嘅学戏啦，咁亦都有其实仲有扮演 Leslie 啦，咁另外你。都即係令到人好親切啦，咁 劉俊謙係 劉俊謙，咁佢哋兩個亦都戲外戲外都成為咗好朋友啦，所以嗰個感覺咧其實係有真有假，然後你就好投入去睇成件事啦。 其實佢背負住一個咁大嘅名字，即係梅艷芳呢三個字去演呢一套戲咧，即係其實我諗佢個壓力啊，同埋即係嗰個難度都好高，所以我就想問阿 Coco， 即係你覺得其實 overall 嗱，因為你係即係梅艷芳超級 fans 啦，係咁，因為其實要真係令到 fans 都信服呢套戲好睇咧係難嘅，你覺得呢套戲值唔值得大家去睇 啊？值得嘅。 黃丹妮幾多分？在你眼中作为妹姐的超级铁粉坦白讲。 我觉得有不同的。其实造型来讲呢我觉得她都去到八九分。因为她本身是 model, 哇这么重 要啊。她本身是 model 啦、其实她举手投足呢都是有那个即表演的气质的。即即你觉得没辜负到妹姐的美名啦即妹姐这么靓啦那么多造型其实她很多都 carry 到的。同埋她有时唱歌或者做手呢她都 keep 到的。咁但係可能因为可能真係第一次演戏啦咁我就觉得演戏方面呢其实就有时就有少少乱嘅但我觉得都接受到嘅因为我同因为有时疑幻似真呢你已经知道晒梅艳芳跟住发生咩事嘅其实跟住係即係好多嘢你会知道係咁样去做所以反而就会削弱咗我睇佢嘅时候呢即係做得好唔好一样嘢因为我已经知道佢跟住会被人刮一巴㗎嘛我跟住佢会唱歌㗎嘛我跟住即係喊晒咁样㗎嘛即係啲我哋 所以睇嘅时候你觉得最应该做嗰个角色嗰个系你吗 咪舞台上咯， 揽信你啊吓，你在超级铁粉都觉得佢有八九分啊吓， 系啊， 八九分即系十分系满分啦。OK， 咁都大家应该为咗要怀念，即系妹姐都应该要去捧一捧场嘅。 同埋呢套戏最特别嘅地方咧，佢真系咧好似妹姐嗰、那个即系做人嘅意思咁样，好提携后辈啊。佢入边起用咗好多新人，真系好多新人喺入边做唔同嘅角色去做呢套戏嘅。 咁好多人咧都系不断喺度讲紧咧，即系好似阿即系三文讲啦，喺你移民去到加拿大之前。其实那个旧香港又在你眼前呈现、我想今时今日作为香港人即无论你是不是妹姐的忠实拥趸都好当我们面对和见证近这几年香港即变到哇即改头换面的时候我想突然间让观众入到电影院可以重拾回见回一个万变之前的香港在这时势都带给我们无尽的安慰 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好。我开播先，我想讲一讲咧就系、我谂新一个 season 咧，时装会有一个新嘅潮流啊。咁呢个潮流咧就系拜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今个礼拜咧喺 LA 突然间有一个 fashion show 啦，因为而家即系所有 event 都开始即系复苏咁样啦。咁、就系著名嘅 name brand 品牌就系、是、Gucci 有一个新嘅 LA 嘅model 嘅即系。catwalk show 咁样，咁啊展现佢最新嘅秋冬时装啦。咁啊，其中邀请咗一啲名人咧就参与嘅 ，Macaulay Culkin 居然系其中个 model， 哦 ，Home Alone 嗰个， 系， 大家都知道佢大个之后咧系一啲都唔可爱噶嘛，同埋嗰嚿啲 甩噶嘛，负面嘢 嘅，系啦，同埋啊，你个头系咩 hairdo 嚟嘅？有阵时你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噶嘛，你净觉得佢。 逢頭救面咁啊，走出嚟做訪問。 不過近年係好翻啲嘅。 嗱，但係呢一個 Gucci show 咧，我淨覺得哇，佢淨認到啊！ 哦， 佢係著住一件咧花呢碌類似夏威夷恤啦，咁然後跟住著住一條好闊嘅西褲啦，但係襯托到，然後戴住一個有色嘅眼鏡啦，哇，認到啊！完全 Gucci 將佢真係。變咗另外一個人， 嗯、 但我想強調咩咧？就係、是、喺個即係 model 嘅即係 catwalk show 裏面咧，零四四有其中一個咧就名不經傳嘅 model， 佢行出嚟，我望一望留意就係、是、你掛住乜嘢頸鏈啊？呢個頸鏈係乜嘢嚟㗎？係 咩嚟？ 我望一望嗰個唔係吊墜啦，你知唔知佢孭住一個乜嘢嘅頸鏈啊？嘅吊墜啊？ 唔通 係butt plug 啊？ 哦， 系其中一个 sex toy 啊，然后跟住另外一个咧系一个 pendant 啊，系一个 vaginal pendant 啊，即系总之 sex toy 啦、嗯。我讲呢啲名称，大家唔知嘅话咧，你入到去 sex shop 咧，其实你问一问嗰、那个吓、啊，即系售货员咧，你就知道系咩嚟 嘅。我想问嗰、那个系即系 real size 咁大啊，定系即系 唔系 real size？ 死我， 佢系改良咗。真係，然後啤製咗一個咧，係好似唔知銀色咁樣、 哦， 但你擺到明咧，你望一望嘅時候，嗰、那個真係 butt plug 嚟嘅，成個形狀係 butt plug 嚟嘅、 嗯， 所以我突然間諗下，Gucci 係咪帶出一個新一季嘅熱潮，就係、是、以後我哋嘅飾物都係 sex toy 咧？雖然細個啲，我諗唔係好用得，唔係好大牌用場， 但會唔會係世上最貴嘅 butt plug 咧？ 咁一定係啦，一定唔會平啦 ，Gucci 出嘅、哦， 你呢個都幾得意，我咧有一個都得意嘅，就係、是、呢其實呢即係大家我哋都聽我哋成日講起個 P 字頭嘅網站啦。 又有新聞。 係呀、啊、最近呢就話原來有個呢人呢佢就唔係喺嗰度播呢個色情片。 啊、 原來係播呢個教育片，係教數學。 教學教育電視啊， 微積分嘅數學，就係、是、因為台灣嘅即係補習老師啦或者數學老師啦張旭啊。佢就話呢因為佢啲學生呢就即係唔常睇，唔係佢話喺 YouTube 教數學咯，已經係飽滿咗啦。佢嘗試揾一個新嘅平台去教數學，咁就去付費喺呢個咧 P 字頭嘅網站。 即係佢唔係扮一個老師喺度教緊數學，但係最後都係個 pon 嘅劇情，你知啦，乜嘢都有㗎嘛，咩故事都有㗎嘛。嚇！ 佢係唔會引起， 然後擺喺 pon hub 啊。 係啊，然後係唔會引起人性慾嘅，但係咧係好高嘅瀏覽量咯。而 pon hub 咧都係繼續俾佢喺度教學嘅，而佢亦都係多到咧，即係有成咧百几一百六十万次， 系咩？我成日以为呢色情网站你一定要即系 upload 上载嘅，一定要同嗰个主题有关噶啦。你可以 好奇怪 咁得嘅咩？咁我今晚 upload 个自己人节目上去，咁都唔会俾人 ban 嘅。 我唔明嗰个心态。 嗰阵时有一个我唔知加拿大定边个地方欧洲啦，有个议员都为咗宣传佢自己嘅，即系我要参选啊，佢都喺即系 pop 度落 ban 啊，卖广告咁样噶。 喂，但我唔明嗰个心态。咁我作为观众，我上去 P 字头嗰个网站，我梗系要睇嗰啲嘢噶啦。咁我无啦啦又翻嚟教数学， 平时我都唔想学 algebra 噶啦。喺呢个情况底下，我更加唔想学啦，系咪？ 系咯。 你点会觉得嗰个时候我可以摄个罅位吓喺你 in between 两条片之间？不如我介绍咩叫做派，咩叫做 algebra？ 可能 such a turn， 可能系谂住你哋可以中間嘅時段唞一唞，就揾啲最 turn off 嘅嘢嚟， 等你冷靜一下， 冷靜就係呢個微積分， 加下分數。 calm down 都係一個好橋嚟嘅， 係啊， 等你 chill 一 chill， 咪真係唔開胃㗎個樣。 哦，仲要唔 因为有个数学老师系好靓仔噶，外国，但系佢就系一个完全 是。我都见过佢样子，你又唔可以话人哋唔靓仔，但系总之你见到佢嘅时候，你净系觉得系上紧堂，同埋你唔会同性系扯上任何关 系。系啊，佢件衫系灰色嘅， 都好难讲嘅，即系百科。 唔系你睇见你就知噶啦，你见到佢，你觉得我真系要学数学嘅，同埋微积分啊咁样嘅，唔会有歪念嘅。 系唔系学咩系一零系？ 系啦，所以老师系唔可以太靓仔嘅，你有歪念嘅话咧，你乜嘢都听唔入耳嘅。 咁所以其实佢。即係 review 都話啊，呢位老師真係好啦，即係不惜代價一切嚟接觸佢嘅學生。 係咁，今晚使唔使上下咧？可唔可以即係訂個名嚟？ 唔係玉。系啊，以後咧，即係你，譬如，即係如果係即係未長大嘅小朋友啦，但又想接觸呢啲網站咧，咁佢可以有個方法啦，佢就以後可以同啲家長講，即係啲家長，喂，你做乜去呢啲網站？我唔係，我係學數學啫，我睇緊阿張旭老師， 係啦，唔係，我覺得唔緊要，你上載咩都好，佢俾你咪 OK 咯。但係最緊要就係最奇怪嘅就係高流量啊嘛，嗰下。係 啊，我真係我入去做即係試。 試拆嘅時候咧，真係全部都係佢打開第一版，嚇死我！ 好，我今晚就上去拉下佢先啦。 今晚學數學。 OK，Anyway，今個晚上嘅自己人到此為止啦。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喺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六晚再見。 拜拜。Bye bye